关注前沿医疗成果。 现在呢，我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荣誉。 北京新闻广播，健康北京。 您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李凯。今天呢是周末，此时此刻呢可能很多地方依然在下雪哈，我们在这儿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。另外呢，我们也是希望生活当中关注安全。今天向您介绍的是发生在急诊室的故事啊，这些故事希望能够在您的生活当中给您带来一些小小的启示，不光关注安全，另外呢也对医生和护士的工作多一份理解和支持。节目一开始向您介绍的是密云医院向您推荐的文章，题目叫做一个鸡蛋险些要了他的命。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。晚上九点，救护车的警报声伴随着呼啸的北风由远而近，分诊的护士刚刚接诊停车推到急诊门口，救护车就到了。大家齐心协力的把患者抬到平车上，迅速送到了抢救室。患者的爱人焦急地对急诊科的医生说，大夫，快救救我的儿媳妇吧，早上起来还好好的，现在咋就叫不醒了呢？我们俩就是昨天晚上吵了几句都没事儿了，他咋就吃了药了呢？您快救救他吧。张大夫一边安慰家属，一边听120大夫简洁交代病情。患者席爱华，女性，56岁，既往体健，今天一直一个人在家。晚上8点多，其爱人回家后发现患者在炕上睡觉，呼之不应，怀疑他吃药了，拨打120就送来了。家属在家里边没有发现散落的药片或者是喝农药的迹象。抢救室的护士给患者测血压、吸氧、心电监护，开放第二条静脉。张大夫检查着患者，女患者呈中度昏迷状态，呼吸每分钟13次，血压110/70，皮肤湿冷，双瞳孔直径1.5毫米，光反应灵敏，颈无抵抗，双肺均可闻及室落音，心悸不大，心率每分钟62次，氯脐副软，血氧饱和度94%，血糖6.1，心电图正常。张大夫有些犹豫，患者既往体健，目前看没有明确服药服毒的征兆，没有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昏迷迹象，也没有脑血管病的明确体征，那昏迷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张大夫随即做了决定，先做头颅 CT 排除颅内出血，给主任打电话请主任会诊。李主任迎着呼啸的北风赶到了急诊科，听着张大夫汇报的时候，头颅 CT 也出来了，未见异常。在又一次检查患者的时候，患者的呼吸开始减慢，每分钟6次，血氧饱和度下降到70%。李主任果断决定气管插管，呼吸机辅助呼吸。张大夫如行云流水般的操作着，血氧饱和度上升到95%，自主呼吸恢复到每分钟12次。这个时候，李主任也开始向家属交代病情及治疗方案。患者目前昏迷原因不明，尽管患者没有农药味，但患者皮肤湿冷，双肺有罗音，确实不能排除中毒的可能，尤其是有机磷农药中毒不能除外，可以先洗胃，同时按有机磷农药中毒进行抢救。如果是其他药物中毒也需要洗胃，而其他农药中毒却没有特效的解毒药。如果不是有机磷农药中毒，在严密观察下应用的药物也不会有危险。如果是有机磷农药中毒而不用这些药物的话，患者一定会有危险，解毒药越早用效果越好。这个时候患者的爱人显得很果断，雷主任到医院了，我们听您的。家属同意之后开始给患者洗胃，同时应用一些药物，抽血化验，同时抽血送307医院进行毒物检测。就在洗胃的同时，患者女儿一些其他家属也来到了急诊科，在抢救室外看到患者的状况，顿时嚎啕大哭，一边还指责父亲，我们不在家您就这样对妈妈，我妈要是有个好歹咱家还咋过呀。患者的爱人显得一脸委屈和无奈，李主任一边安慰家属一边观察患者的病情。患者逐渐出现皮肤干燥，瞳孔开始扩大，心率增快，肺部罗音减少到消失，昏迷程度变浅。这时候张大夫拿出了一张化验单，跑到李主任身边，显得有些兴奋说，